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萌内的。 伴随这么动力的音乐，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收听收看都可以来啊！我就其实我开场想挑战一下这么快的话语，但是没想到自己失败了。大家好，我是徐克。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觉得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都非常好看，哎呀简直太好看了，就想看回放怎么办呢？啊，比如想看到我们今天这么美丽的涂山红红小美啊，这个就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样我们每一期的视频回放都会在上边啊。 是的，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哎呀，我们的 QQ 应援群啊，还有一个对 QQ 应援群也成立了，叫漫游团啊，群号就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跟我们吐槽啊。 是的，然后今天又是周三了嘛， 哇， 大家的见习红红，我 跟你说，大家就喜欢看周三，你知道吗？小美就喜欢看你扮上，而且小美这身衣服，我从实话来讲啊，非常好看。首先做工非常好，小美你看。白里透红这个颜色搭配是吧，再加 上这是好几层，很热 啊，对对，是很热。但是你看咱们小美穿上之后啊，因为小美身材也好嘛，身高也高，这大家都知道，脸也小是吧，你看皮肤也这么白，然后她两个小耳朵一戴，然后毕竟再说出你的招牌话， 涂山我照懂， 这是一个太好的开场，哎，非常好。 是的，然后你们的见习老大又回来罩着大家了。 没错，那在前两周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备受粉丝喜爱的两部国漫是什么呢？狐妖小红娘和降灵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降灵记 啊，降灵记 啊，哎，你看这两个作品说错两字啊，这个，嗨，这个今天有点突兀啊，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通过我们的推荐之后进行你们的追番和补番呢？ 是的，然后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又会为大家带来哪些精彩的国漫资讯以及同人作品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弹幕里面都已经开始为我们的嘉宾打 call 了哈，那我们赶紧有请出我们今天做客漫游汉餐厅的嘉宾，他们就是729声工厂的人气声优苏尚卿，我们欢迎我们的小苏，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729声工厂的苏尚卿。 然后还有我的这个涂山苏苏哦， 大家好， 我的彩彩 涂山苏苏，对，涂山苏苏扮演者彩彩，有老搭档了，今天坐的比较远一点，有一点点不适应呢。 是的，其实我都有点看不到。 你看这姐妹间坐的那么远。 是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就是彩彩出的苏苏，还有我出的红红。其实按照狐妖小红娘的设定，这两个角色是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在 没错 同一场景当中的，所以这算是一个历史性的相遇。 历史性的即可， 可以给我们切个全景，看看我们和苏苏 好有多远 已经。哎，看 是这样吗？ 能够看到吗？ 手和手都碰不着啊，他们两个，你看这手，哎呀，隔破天际。 但是我们要跨越千山万水，要在一起， 隔开了。 说要不要咱们在展示区展示一下咱们的服装？ 可以吗？ 哎，怎么样？ 那我和彩彩 红红展示就可以了 啊？为什么？ 为什么姐妹不能同台吗？ 我没穿鞋。 哎呀，那我 应该会找到，照不到，只有这个上半身， 只有上半身啊， 只有上。你现在先过过去，你现在先 我们勉为其难过去一下，好不 好？ 好， 对，你现在先走过去。我先把这个切成近屏啊，素素，要不然看见你的鞋了啊。先切成我们俩，好。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涂山混搭风，我们俩。 对，你这个补救很好，素素。直播间好精彩，真的今天 可以看看 啊。好，苏苏已经站到啊，切到他。镜头就在你正前方那个大的那个，对。好，你看我们这身苏苏的这身衣服啊， 大家都很辛苦哎，就是穿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边得有30多度吧，然后他现在里三层外三层啊。 没错，是这样的。 哎呀，表演满分，满分苏苏。 哎，不，那我应该和苏苏一起，是不是？ 啊，对，一块儿吧，你们俩。对 了， 你们俩一块儿走 T 台走秀嘛，是吧？ 就是苍天饶过。 好，再给你们来首电乐啊啊！很激情的音乐啊，你俩可以稍微转一转，对。哇，太精彩了这期节目！哇，大家说六不六？太精彩了，扣一波六不六？好，啊，要不要一块来？对，要不要一块来？哇，太精彩了！哎，小妹，我跟你说，这是我主持这节目有史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真的，太精彩！希望以后这个啊，多多办上，多多来上，你这太福利了，真的。 但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用手机在监看我们刚才的那个回放，就是我看到的画面，正好是我苏苏在那儿 扭 臂就各种尬舞的时候，看起来好羞耻。 一回生二回熟，下次是吧，苏苏？ 下回不要来。 我跟你说，下回就是咱们提前排练一下，咱们尬舞是吧？ 先我们来个有预谋的，好不好？ 对。 尬一波， 但是我相信咱们水友看到这个小美和苏苏的身材还有脸蛋，哇，一定就是福利啊，不多说了，福利就是。 是的，然后今天呢，就是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发送福利，在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分别设置国漫的有奖竞答环节，那所有参与弹幕互动并且正确回答问题的小伙伴呢，都有机会获得由腾讯动漫提供的每人100 QB 的奖励。 好，这个 BGM 配的漂亮， 每个周三就指着这个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 是，一周100 QB， 你想想啊，一个月就是400 QB 啊， 没错，哇 塞，在那个腾讯里边某些 CF 里边游戏啊，能买好几把枪了啊。 好的， 这个植入的 太有诱惑力了， 是的。那我们现在闲话不多说了，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根号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729声工厂的人气声优苏尚卿，还有我们的 coser 彩彩，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好。 然后每期这个国漫电台的第一个例行环节，就是我们来看看上一周都有哪些精彩的国漫资讯发生呢？然后也是这个知名的自媒体人乌狗屁哈，来给我们做了一个盘点项的视频。没错，其实大家就是很多小伙伴都非常期待，就是这一周到底都有哪些国漫的看点呢？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好嘞。 我懂了，同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听说《一人之下》第二季在今年的秋天就可能跟咱们见面了，按耐不住激动心情的狗子呢，决定本周来聊一聊《一人之下》的第一季。《一人之下》是由漫画家米二创作的漫画，又从漫画改编成了充满中国元素的优秀国产动画。作品围绕一人这个设定展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人。 我饮酒醉。 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一群异于常人的人类的故事。那跟其他设定非常高大上的动画相比呢，《一人之下》异于其他的作品，不卖弄烧脑，一世而独立，从 OP 到配音再到故事剧情都非常的接地气，堪称啊是国漫界的一股泥石流。故事讲述男主张楚岚因为自己的爷爷尸体被盗和神秘少女冯宝宝的到访，才得知自己其实是气体源流的继承人，而被卷入了异人世界的故事。作品名叫《一人之下》，是哪个异人呢？那肯定是我们的女主冯宝宝了。我们的宝儿姐呢，作为一个不老不死、无心无欲、战斗力极强，还忘掉了自己过去的三无少女，这个设定简直是性转版的张起灵啊！但不一样的是呢，我们的宝儿姐会卖萌，还会因为别人而改变，她尝试着认识和融入这个世界。不管是因为不通人情世故对张楚岚太过强硬而导致张楚岚离家出走之后做出的改变，还是和狗娃子徐翔一生的情感羁绊，都告诉我们宝儿姐是善良的。宝儿姐在世界待她以憎恶的时候呢，以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相信着这个世界，这大概也是我们为什么爱着宝儿姐的原因吧。但是宝儿姐的身世之谜啊，只能在接下来的第二季的剧情中慢慢发现了。宝儿姐和张楚岚的爷爷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假身之乱又是什么呢？希望能很快在接下来的第二季中得到解答。值得一提的是啊，《一人之下》作为中日合作的动画，在第一时间在日本东京都会电视台播出，受到了日本观众的好评。凭借作者对玄学的了解和精彩的故事情节，向国外的观众输出了中国功夫、道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道家文化，同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刚刚登陆日本的狐妖小红娘也更新了第三话，慢慢开始向国外的观众展现出自己的故事和世界观。作为同样蕴含着深厚中国文化底蕴，但是更加轻松明快的纯爱故事，狐妖小红娘拥有更强的亲和力和更强大的后力。在等待更新的过程中呢，大家不妨去感受一下日语配音和简单重制后的狐妖小红娘不一样的风格。另外啊，由南派三叔参与制作世界观的玄幻探秘 3D 剧作《勇者大冒险》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主角的人物设定还是三叔所钟爱的文弱书生傻白甜和人形凶器高冷面瘫，又添加了神话元素身书玉律的宿命设定，熟悉的配方和不一样的故事，这可以说是非常引人入胜了。一口气两集不费劲儿哈，千万不要因为片名而错过。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就先介绍到这儿，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咱们下期再见。 好，感谢乌狗啊，给咱们盘点了一下这个上周的回顾啊。 是的，然后我们上周看到就是有《一人之下》这个漫画嘛，就是我觉得《一人之下》就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就是它的配音，它里面会有方言， 方言配音很有意思， 相当接地气了。 对，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经常看到很多的这个动漫作品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普通话很标准的配音，然后但这个就是非常的有特色， 有特色是吧？哎，真是贯穿了咱俩上周说的，小美。我就跟你说，什么时候要能有个方言版，挺有意思。 是的，然后这周就那你这周是不是要去补一补《一人之下》了呢？ 对，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人之下》这部漫画呢，在腾讯动漫平台连载以来呢，已经获得了超过60亿的点击量，是腾讯动漫最具人气的作品之一。2016年，中日双方共同制作的《一人之下》第一季在两国同步播出，上映当天在日本的关注度排名便杀入第6位 啊，还是很厉害的。 厉害，现在国漫也是越来越发展的越快了哈。 没错。 而且我觉得配音来说的话呢，方言更具有国漫特色， 就很具有中国特色，就它里面会出现那个四川话， 对啊， 像我不太会讲四川话， 来一句吗你啊？ 勾袜子，我觉 得这啥意思啊？ 就是里面那个冯宝宝有一个，就是他会就是和一个和他就是从小认识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管那个人叫勾袜子， 啊，狗娃子的意思， 对，狗娃子的意思，就是也是就是 勾 四川那边的一个称呼， 勾袜子， 勾 印象最深的一个台词 居然是这一句， 我叫冯宝宝，我是来自台湾的交 换 生， 然后我父亲是经营了某某企业的， 对，这个是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嗯，然后他的女主的性格也比较有特点，是属于那种社会我保姐，人狠话不多， 真的是人狠话不多，贯彻到底了， 嗯，没错，然后这种。就是女主的设定性格也是虏获了好多的粉丝呢， 相当的讨喜。 嗯，是， 不知道 要有那种反差，嗯， 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配乐怎么样？感觉《一人之下》 啊，《一人之下》就是配乐也是蛮惊艳的， 欸， 嗯。就是他那个开头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东边，什么太阳，西边 是 很有 中国的， 很有中国感觉，但是后面突然又不一样了， 就是民歌，从那种小就是民歌 转换， 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民歌吗？就是 对，就是那首，就什么东边的太阳，什么西边，哎呦，想不起来具体歌词，还有什么妹妹的心上人在哪？ 水友有没有啊？给提醒一下。 是的，然后后面画风一转，就变成什么道可道非常道， 很帅啊，感觉说唱啊， 突然 rap。 对， 突然 freestyle 了， 我还挺喜欢的。 嗯，没错。提到这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一人之下可能还会有就是道家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比如还会提到气。 哇， 就是练气，就 练气啊， 嗯，是的， 还有咒术啊，功夫， 哎，对，是的，上清说的非常的， 也算是把中国的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文化，哎，放在我们的国漫里面， 是， 然后又放到了日本，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吧。 嗯， 发扬光大， 是。然后我看我们弹幕已经反馈了，说这个东边的 那 个太阳那个 亮， 是，已经反馈回来了。嗯， 看来大家还是高手啊，都在民间啊。咱们这要能有唱的，你们寄来段发来段语音唱， 可惜就那个难度比较高。 对对， 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难挑战。 等我下次学一学的试试看。 但我们可以对口型，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事情。 那其实这个。好像这里边就是有不少论著啊，著作都是在融合到这里边了， 就是关于就 道家的，是是是， 气的一些著作。 你比如说什么老子啊、列子、庄子、管子，是吧？这荀子、淮南子、黄帝内经等等， 嗯， 啊，我觉得这么一部国漫，尤其输出过去，带着咱们这么强大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输出，我觉得，哎呀，真是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感觉。 没错，然后刚才其实徐可也有提到说，这个《一人之下》是属于中日合作的， 嗯。 就是动画作品，其实不只是一人之下了，我们就是很多现在优秀的国漫也是会有，就是 银之盗墓人， 哎，对，银之守墓人，他也是 守墓人啊，银之盗墓人， 对， 银 之守墓人， 没事，反了， 小生对这个很有发言权，是不是？ 对， 然后因为里面的那个主角是 陆水银， 陆水银配的音，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属于中日合作的， 对， 那自己配这部作品感觉怎么？ 对啊，感觉怎么样？中日合作这种。 嗯，就有时候就是日方给我们的台词可能还需要我们做一些润色 啊， 来把它改得更加就是接地气一点，就是让更加口语化一点。 中文配音跟日文，因为我也在做配音嘛，所以日文的配音跟中文配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比如说就按哥哥两个字，你可能说哥哥配音就中文叫哥哥，但是日本就有一种特别软的啊，你将就是。完全就感觉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因为我们小红娘也在日本上线了嘛，我有听日本的那个配音 ， 就两个版本完全不同的风格，还 是 挺有意思的。 日本配成什么了？给狐妖小红娘配成 就是日本的苏苏少了一点呆萌，像苏苏，我是涂山一族的涂山苏苏，就是这种可爱的日本就是很正常的，哇达西哇。有一点元气少女的感觉， 就很 什么什么什么， 就比较正常那种日本萌妹的感觉了。 对，就是日本元气少女的感觉，有点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日本那边的可能声优啊，也可能二次创作了给咱们这个。 对，会有一些他对这个角色二次理解， 语言习惯就是 不一样， 哎， 还 是会有差异的。 是啊，你说这多字少字的是吧？这没办法，这个。 对，其实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到《狐妖小红娘》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说过，我们这个日文版的《狐妖小红娘》是对很多镜头重新进行了重置和精修，然后为了根据日文的发音把口型。 做了一个调整， 而且时间也调整了，时间也调整到了18分钟左右，还是蛮长的了、 哦、很良心呐、 啊，很良心， 还有这种待遇呢。 宝宝会有， 从2015年开始追这个狐妖的老粉丝来说， 是是会有的，会有的， 以后会有的。其实也就是说，其实还是蛮大的工作量， 是、啊、 调整画面，调整口型、嗯，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其实国漫无论是在我们这里播也好，还是在日本播也好，都还是蛮用心的。 是， 所以我相信，就不管是我们完完全全的原创，还是说和日本的小伙伴一起来做这个动画，其实都是想给大家奉献更好的视听盛宴，去传达更好的理念。嗯，是这样子。 反正我个人有一个小展望啊，我觉得将来可以这样，咱们出题材，日本啊有一些比如说他漫画画工画得好，让他们过来给咱们打工，你知道吧，让他们过来画、 哦、啊。其实很多日本那个画手也是中国人的、 嗯、哦，是不是咱们比他们厉害是吧？ 其实咱们的人不差的， 对，咱们画手 的， 我跟你说 还是很厉害。 以后啊就是日本别看别的了，就全看咱们的 漫画，全看咱国漫 就 好了，就 是全看咱们的漫画啊。 没错，嗯，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国漫能够越走越好，走出国门。 对，这样以后我觉得文化 走向世界。 哎，你们想想，如果有一天文化输出成这样，日本全看中国的漫画，咱们再去日本的迪士尼就不用说日文了，就直接说中文。你好，买张票去坐什么过山车？啊、好， 呆呆就尖叫。 就是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对 嗯，好，嗯， 没错。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上周的《 是 一人之下》， 没错。 然后包括也提到了《狐妖小红娘》日语版也是更新到了第三集了。 嗯，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日语版的《狐妖小红娘》，没准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 很不一样哦。 是 各有各的好。 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1，那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第一轮互动问答环节吧。 好嘞， 不知道大家准备没有准备好呢？ 大家肯定都准备的饥渴了，你知道吗？那些水友们。 好的，那我们就 Q 币了， 对， 开始出题吧。 好， 好，我们第一道题呢是出自狐妖小红娘的题哈。如果大家能够知道答案的话，不妨来给我们发来弹幕，发来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嗯、 对，我再说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怎么来看这个视频直播吧。 嗯， 您通过这个 B 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你发来弹幕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赢取这个100 Q 币。嗯， 是的。然后我看这个有说导播老师切的比较快是吗？那导播老师可以多给我们的彩彩和小双停留一会儿哈。满足粉丝截图的截图括号表情包的戏， 都给他 准备下了节目收一筐表情包，所以还是拜托导播老师，其实导播老师也蛮辛苦的，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多多理解， 是是。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出题了。第一道题就是《狐妖小红娘》中涂山雅雅的酒壶叫什么名字呢？ 酒壶叫什么呢？涂山雅雅的酒壶叫什么？ 给大家提示一下，叫做叉叉酒壶。 这彩彩和上星稍微提示提示大家。 四个字儿， 四个字哦。 哦，好。 最后俩字儿是酒壶，其他的不可以提示。 前面俩字儿是前面俩字儿是撸撸中一个 ADC 很厉害的一个装备的前名。 哇！6666， 漂不漂亮？ 太漂亮了！ 啊，我们的弹幕刷起来了。 OK。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这个刷屏哈，持续的刷屏，然后我们会随机截图。 因为我们截图是随机嘛，所以你可能刷两遍、三遍，第三遍中了，就是。 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给大家截图，截图当中的第一位小伙伴呢，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由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 币的大奖了。 哇哦！我赶紧刷，我也刷。 好的，那趁这个间隙，我们可以就是。听听歌哈，听听歌， 错字了。 先听一首咱们这个同人歌曲《雪年轮》，由咱们今天的苏尚卿带来。 嗯，哇哦，我们的小双给大家带来的《狐妖小红娘》的同人歌曲。 哇哦，《 雪年轮》。 嗯。哎，我不知道，就是小双平常会听自己唱的歌吗？ 有点孩子可惜。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做完节目都不太好意思看自己的回放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吧？ 会， 嗯。 但是我经常 回头看自己配的作品啊、唱的歌啊，都特别的羞耻。 嗯，然后那个现在咱们利用这点时间，一边听着我们小双给大家带来的同人歌，一边给大家拉拉这个萌炸的票，好不好？ 狐山小红，狐妖小红娘， 是， 好吧，来彩彩， 萌萌的彩彩给大家拉拉票。 嗯，就是在这提醒大家，咱们狐妖小红娘关注的小伙伴呢，今年 B 站的萌炸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就比较遗憾的是啊，我们经过的 中种角逐之后呢，现在目前青铜还在位上，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给青铜投票，好不好？ 是的， 青铜也是我们这个狐妖小红娘里面一个重点，特别有人气的重点， 少奶奶，凶气哈、 啊， 人间凶气。 王权富贵跟青铜那段感情也是。哎，他看的人家， 对，很感动， 我就是一直在哭，我看一遍哭一遍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看这么对为我们青铜投票，看这么感人的故事，还不为青铜投票，是不是双儿？要不你说说话吧，你比较有话语权。 请各位为我家少奶奶投上宝贵的一票，请各位 万水千山，你愿意陪我一起走吗？不，一票愿意陪我一起看吗？ 哇，感动感动！反正国漫场的投票自然少不了咱们大家的这个帮忙啊。那大家帮忙一下，《狐妖小红娘》中这个青铜啊，这个角色 投票、其实我觉得也很厉害，就因为我们的涂山蓉蓉啊、涂山雅雅都已经闯进了八强，包括我们的王权富贵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说明我们狐妖小红娘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少奶奶青铜。 对， 那 请。 是，那我们现在 听一会儿歌吧， 听一会儿歌好不好？ 再见却绝不停歇，反复循环的思念，请你原谅我从此独自等待，请不要抹掉你的存在，离开当岁月终结，当我不自而别，当我与你被未来忘却，我的心里永远在这里不熄灭，飞越过原野与天际一切重叠，摇曳在心里的千言万语，隐藏经年伦理，无限延续。 这么好听的歌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咱们的苏尚卿啊，现场如果要能给大家唱一下就更好了啊。 其实刚才呢，我们跟小双商量了一下，然后小双、 有吗？今天难道有这个 吗？ 小双这个非常欣然的同意了现场， 真的 给我们临时来一小段好不好？ 哎，真的临时来一下啊， 满足一下， 真的是属于临时的福利。 唱吗？就清唱是吗？ 清唱吧，好不好？清唱一小段。 好紧张。 来，给你五秒钟， 五秒钟唱是吧？好，五秒钟、 哦、 就唱五秒钟， 给你五秒钟准备时间。我们小双好调皮，要不要准备好了吗？ 好， 请你原谅我从此独自等待，请不要抹掉你的存在，离开当岁月终结，当我不辞而别，当我与你被未来忘却。 哇，我跟你说这个，哎，这个会唱歌的人啊，小美你发现没有，就是即使清唱也有调，是吧？就像我们这个就是平常唱他没调你知道吗？他主要是哎呀，差太远了， 这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是 小双唱歌就很好、 哎，非常好非常好， 没错， 感谢咱们的苏尚卿啊，今天真是即兴，咱们随时来一段啊。 是 刚才临时跟我们小双商量要不要现场来 一段、我都有点惊讶了这个啊。 然后没想到我小双决定送给粉丝的礼物， 小福利啊， 是的。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话，也不妨点一个关注、那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再给大家分享一首同人歌，是由少年双为我们来演唱的《若当来世》。 哇， 挡不住风霜。 弯指引梦天下名扬，未曾说的话指尖凝成沙。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漫游汉半天节目，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来自七二九声工厂的人气声优苏尚新，还有我们的人气 coser 彩彩。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另外，刚才彩彩你在中场想对大家说什么来着？ 想说啥？ 中场想对大家说啥来着？彩彩， 那我说这个，大家还在刷无尽酒壶啊。 啊，这就是大家不用刷了啊！ 那是大家的热情， 已经结过屏了。 文文老师应该已经结过屏了，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下半场还是、对我们下半场还会给大家设置新的互动问题， 然后再送出100 Q币， 没错，大家可以多多参与。那现在我们给大家分享一首这个，不是分享一封同人信，好不好？不是同人信， 不是就是信件， 粉丝的信。 那谁来读？ 先让我们的彩彩给大家读， 好 不好？ 彩彩来， 我来读吗？好吧，是这个副食店的小老板哈。 对，副食店的小老板。 狐妖小，那我用苏苏的声音读好了。 好嘞，太好了。 狐妖小红娘在日本播出之后反响都特别不错，那看着自己喜欢的动漫作品走出国门，真的超级欣慰。希望狐妖越做越好的同时呢，其他的国漫作品也要干巴的加油一下。那今年的萌战拉票呢，我看狐妖也位居前茅，所以要给青铜投票哦。这个时候插播一条软广，继续加油努力啊。喜欢狐妖的小伙伴们记得给我们国漫投上一票，记得投上一票啊，这时候青铜又要上线了。哈哈，我感觉自己像个托儿。对呀、我觉得你也像。漫游嗨翻天这个节目呢真的不错，还能 说得对， 在电台里听到自己喜欢的声优的声音， 真的太棒了！ 我在说什么呀？ 真的太棒了！希望嘉宾呢可以多说话，多多精分饰演一下不同角色的配音。开始。 好。 这怎么了？进了鸟林了，这是啊。 没错，然后大家这个看来这个副食店小老板平常没少看我们的狐妖，是不是？ 嗯，看来您没平常没怎么经营这副食店啊，光看我们这狐妖小红娘了。 是一边经营副食店、 啊、 一边刷刷我们的这国漫作品，还是挺惬意的。 那其实您可以让每个来这儿买东西的人是吧，便宜一毛钱咱们，然后给狐妖小红娘投上一票。 是，然后大家现在就是跟我们的青龙投票还不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加油。 好， 嗯，是的。然后就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一个事儿，好像我们这个红红的手办也要出了。 哇， 是的，我要为我们红红手办拉上粉上一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必须入手啊！ 对啊， 我已经有苏苏的了， 嗯， 来一个红红的， 再来一个红红的。嗯，这个苏苏红红摆在一块儿，然后满足一下自己的这种想象。 狐妖里的人我都挺想要的。 嗯， 还有雅雅跟蓉蓉我也很喜欢。 对啊，什么时候可以？ 想要我保镖的吗？ 可是莫二飞的手办如果出来的话，得什么时候呢？我要求那个出一个莫二飞的手办哈，我们人手一个。 对对对， 是的， 官方要求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小双也是为狐妖小红娘里面的莫二飞配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突然提到了莫二飞同学， 这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名字。 哎，我看看我们弹幕里头有没有大家知道的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 是双儿配过的狐妖小红娘里面的一位角色。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我们其他的国漫作品有很多很优秀，比如说我们那个小双担纲男主配音的这个银之守墓人。虽然我还没有来得及这个追，那能不能给我们个安利一下，好不好？ 很帅， 对， 男主人公太帅了。 嗯，我就知道那个女主人公是不是叫陆莲？ 对， 啊，你看，你看，我还是很了解的嘛。 嗯，还不错，还算你 来说巧合成功。安利一下，安利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与守墓人和盗墓人战斗的这么一个故事。 哇， 还有，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 还有点恐怖， 是不是有点惊悚的感觉？ 有点恐怖，还好，还好，还好。 啊，那我们刚才就是看到的是这个狐妖粉丝的来信，那我们现在咱们再来分享一封信好不好？第二封信叫做不让人省心，让我们的小双给大家读吧。 好，我来读这封来自不让人省心同学的信件。 是， 他说最近追降灵记的时候发现这个作品动画画面精致了不少啊，色彩呢线条都进步了很多，剧情的话一路过来到师兄登场木春阳复仇等各个角色都很有特点，除灵打斗的场面很燃，把主线剧情推向了高潮，其他的分支剧情呢也各有特点各有看点，像是在清河镇洪水的真相啊，像是七爷的回忆啊，像是员外的夫妻情深，我一直都看得津津有味啊。角色方面男女主超级相配的，其他角色也都个性鲜明，像是木春阳这个角色就很令人印象深刻。单就人物塑造的这一方面来说，降灵记做得挺成功的。总之国漫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是的，然后这个一看就是降灵的粉，但他说就是好像现在这个作品已经更到12集左右了吧，应该是，大概是这个。 今天应该更新了新的一集。 对，今天周三。 对，应该更新了新的一集。 是，那应该是不是12集呢？11、12集吧，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倒是没有很明显的发现画面的变化，因为我觉得第一集就很精致啊。 那可能是就是对画面比较敏感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会看到我们之后是每一集就经费多了嘛，就越来越用心了。 对，就是越做越好了嘛， 越做越好了。 但我之前也就是表达过，我非常喜欢里面的女主角画九。 哦， 我就觉得好帅啊， 是不是特别想 cos 一下他？ 好想 cos 他一下他。 小美基本对小美基本每天下了节目，哎呀， 给我做画酒，给我做画酒的衣服。导演，我要加鸡腿儿，我要 cos 画酒， 是， 然后再找个七爷给我配一下，是吗？ 那、哎、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画酒？ 那就许可， 因为我觉得很帅啊，就我就比较喜欢有英气，就比较。但其实红红也是挺， 也很帅， 是一个类型。其实我觉得现在啊。那句话是吧？那个，如果你扮上那个画酒之后，有时候他有什么话吗？ 他就是吃包子，每次节目给我上一点包子，然后你们聊着，我慢慢吃。 哦、是这样啊？ 人很话多 的。原来是出于这个目的想 cos 画酒的， 对，因为我要啊，那就不要鸡腿了，要包子好不好？当然我要包子。是。 好。 那不知道就是大家对《降灵记》就是有什么样的印象吗？就比如自己比较喜欢的点， 或者你喜欢什么角色之类的？ 那我来给大家提一个好不好？我觉得配乐就是他的 OP 和 ED、 哦、 就是那种中国风，尤其是他的片尾曲是那种纯纯的中国风、哎、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是这种中国风啊古风的歌曲 很多人喜欢。 对啊，嗯，看来小美是比较在乎这个动漫配乐的哈。我看你两个作品都是在提这个配乐相关的。 嗯，就配音啊，配乐啊，我觉得真的是会 声音方面你比较重视， 对，是个声控 声音方面。 哎，那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声控。 对啊， 你是个声控软件，小美。嘣亮了，小美亮了，然后一不说话按了，啊，是这样的，是 哎， 对， 应该是那个呆毛一说， 啊， 小美，然后就 哎哎，大家看这个，啊，这是很正经，对， 是，啊，是的，嗯，总之我们这个祥林的剧情也好啊，然后这个画面呢，啊，配音配乐都还是值得就是大家去好 的 对好好关注一下，好好追一下这部番。嗯，包括他那个剧情也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 嗯， 哎呀，反正《祥林记》其实咱们连续两周都给大家安利了一下啊。 是， 其实我觉得我上次看没看太长时间，就看了一点儿，但是我觉得比我印象中的就是你知道吗？国漫的脚步那简直太厉害了，我就觉得现在这漫画好像比日本那些要好看，嗯，真的 是 这样。 哎，我觉得很多漫画动漫来说已经比日本的良心很 对对对对对 太多了， 因为日本那些想像一些大 IP 啊，后边就是我说句不好听，就是无情的那个续作了，就有点无聊了。后边那些续的都， 然后现在就是前半集都是在回放， 对对对对对， 回放恨不得回放 各种回忆， 回放15分钟， 对对对， 15分钟是真的， 没错， 哎呦，真是。 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双二也和。就是祥林记配了一个角色， 哦， 是那个洛秋， 嗯 嗯嗯，是 一个， 啊， 一个很呆萌的小书生， 对，是和你呆萌角色 被缠上的小书生。 然后每次看到这个角色的，我会想到宁采臣，因为， 哦， 也是去一个庙， 啊， 然后被鬼定， 然后也被一个那个小型的， 是。但我们洛秋同学后来发达了，坐上了官， 对对对， 哇塞， 心情怎么样？采访一下洛秋同学。 哎呀，真是走上了人生巅峰， 走上了人生巅峰， 就差赢。娶白富美了， 对对对， 好的， 期待他在后边集数里有这么样的剧情，嗯， 其实你都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 哎，那我其实还很好奇啊，就是一般给我们的国漫配音的时候，是一下会把这么多集都大概配出来呢，还是说会一集一集跟配这样子？ 基本上还是一集一集，但是偶尔也会一次来，但是也不会来太多， 嗯， 最多也就3-4集 啊， 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后边和后边发生了什么，只是比大家知道的稍微多那么一丢丢， 哦， 一丢丢而已。 这一丢丢，我们下节目会逼问你的严 刑，严 刑 拷 打。是的，嗯，那说到了这个声控嘛，就不得不提提配音。那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周的 M 声放送，看看这一周都有哪些好的同人配音作品带给大家呢？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M 站，也就是猫耳 FM 上做了一个征集的活动，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发来了作品，比如说这个就叫做台本拿错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小溪啊，你该不会以为哥哥不在家你就有机会吧？雁过拔毛，兽走留皮，哥哥说过了，那本天书你不配。小溪呀，你这副表情是要干嘛？ 静华哥哥帮帮我，我从小就没有麻烦过您什么，您舅舅。 导演，这期台本不对啊。 可恶，老子要是能打中小蠢货，你干嘛，快放开我。 都是哥哥，你是灵体，你碰不到他们的。然后，我要亲的是哥哥吗？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的台本好像拿反了。 是啊，这家伙就是我的影力，我怎么可能喊他哥哥呢？ 叫哥哥怎么了？再怎么说你也比我要小啊，你个白毛。 当时哥哥他们是 是隔壁剧组的，听说人气很高呢。 不不不，狐妖才是，听说前几天才刚出品霓虹国，恭喜。 哎，没有的事儿。要说进军霓虹国，你们可是前辈呀。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拿下这次的盟战第一。 这两个哥哥看起来很投缘的样子呢。 因为他俩都傻。 哎，能不能向我成熟一点？ 谁不成熟啊？是不是傻？说谁呢？ 好，我们再欣赏下面一个第三周我要上电台的优秀作品，这个叫做什么呢？我以后也要像姐姐一样成为厉害的大妖怪。这是谁的台词？ 姐姐可以凭借妖力徒手擒下一切法宝呀。 姐姐好厉害，这个什么吹沙的在外界可是很有名的呢，最崇拜姐姐了。 接下来的就交给我处理吧。 这是什么东西？ 这些当然是魂符了，能够瞬间把你们握出的魂魄抽个干净，然后呢好拿剩下的纯净皮囊下酒。 半年前你是我只能仰望的英雄，现在我能找到你，帮助你，能和你并肩作战，就算是被利用了又如何？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找到更好的活法，就算这是个梦，我也要感谢你带我进来。唯一可惜的就是这个梦有点短。 好，再来看下一个。 为了我你离开涂山，为了我扬名立万，为了我你全力阻止了妖精的厮杀，就为了一个当年心中容不下你的我，苦尽句数啊，你听见了吗？如果我也已经爱上了他，我愿意用我们相识相知的一点一滴的记忆，以及我的全部妖力来起誓，让我们来生相见吧。 好，欢迎回来，大家也看了我们 M 站放送的这些精彩的配音了啊。 是的。然后就是明月兰陵还乱入了一下， 对对对，在中间怎么回事？那个厮杀了啊！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灵气》啊？是这个，也是一部不错的战斗 热血 友谊少年， 花 重 点 友 情， 对，花重点友情，这是根据我们这个明月兰陵口述哈、啊，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灵气》，包括也有我们这个这周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还原的《狐妖小红娘》的同人配音作品。如果大家就是自己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猫耳 FM， 然后参加一下我要上电台这个活动，没准您的配音作品就会 登上我们的，就会被我们放到，没错， 是的，就会登上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的节目现场， 没错， 大家要多参与。 是，刚才这几个就是有幸今天跟我们参与的朋友们哈，咱们看到他们的作品， 是我们有幸听到了几位 啊，有幸啊，好， 这个听众的他们的声音。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那个729声工厂的人气声优苏尚卿，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能跟我们的小双坐下来聊一聊他作为配音演员的故事。然后我不知道， 聊一聊， 是的，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小双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了配音这个圈子呢？ 其实最早接触配音大概是在2010年高考、我高考完之后 啊， 暴露年 暴露年龄了，算算2010年高考， 但是真的开始接触职业，就进入职业的这个圈子学习是2013年的下半年了，11月了 啊。是什么原因决定要认真系统的学一学配音了？ 其实也没有，当时没有决定要认真系统的学一学， 随便玩一玩是吧？ 对，当时只是说， 反正也没事儿， 大四，对，没事儿嘛，就是学校放你们出去实习，我就心想说，那就，来北京看看职业的是什么样的吧，长长见识，万一哎 成了呢， 对，被留下来了呢，那要是不留下来也无所谓了，就回去就好好工作嘛。但是当时就还真的挺走运的，就留下来了。 那小双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配音演员，其他的职业道路按照你既定的目标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如果是根据我大学学的专业来看的话，可能 会在家乡做民生新闻的记者。 民生新闻记者， 同行啊，咱们都是， 那也是同行了。嗯， 对对，算是，也在电视台工作。 是，那你肯定就是没准以后微博热搜会出来一个这个最美记者， 应该是最帅吧，最帅记者， 最帅记者， 见最百变的记者， 是有很多 tag， 很多标签。 对，可以一人分饰六角的记者。 是的，然后后来来到北京，然后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了729声工厂？ 嗯，其实也就是给老师发那个样音， 嗯， 然后当时就被老师留下了。 被哪位老师？是杰大吗？ 姜 Sir 啊，姜 Sir 啊，所以进入到了这个职业配音的行业。 对对对， 他 当时开始刚开始做学徒，就是，但我们的当时的学习也就是实战中积累经验，就是在实战的戏中，你配一些小龙套啊，或者是群众啊，在这种时候就是慢慢的积累。 那配音最早进入到配音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还是有小紧张的？ 不是小紧张，特别的紧张。 因为之前就很多嘉宾也说，就是其实最开始别看可能配的戏份不是很多， 对， 但是 可能就一个字，但是也可能就甚至就一个气，气息都很紧张。 那自己怎么去调试心里的感觉，就是怎么放松下来？ 其实就是进棚进多了，慢慢的就不紧张 了。哦，还习惯 了。对， 四个字，熟能生巧。 对，真的是需要时间的这个累积。 那大概自己适应这个工作状态适应了多长时间？ 2013年来嘛，大概真的开始比较适应、比较上手了，是2016年了。 2013、2014、2015、2016，大概3年多的时间。 2013年的尾巴嘛，大概是。 2013年的尾巴，现在都2017年了。其实 感慨时光 是 过隙啊。 对，我们上青已经变成了老司机。 双儿好像有个女生，双儿配过女生。 你说彩彩？ 啊，真的吗？ 那我们弹幕有说双儿配过女生，他刚才在这个在闭麦的时候有用萝莉的声音讲话，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 哇塞，你这真是顶级爆料啊！ 并没有，没有，当时配那个女生，只是因为。就是配小孩儿 啊， 小女孩吗？ 小孩嘛， 小孩。但是他们 因为很多小孩不分性别嘛，就很多动漫里边。 我当时录了两条小孩，然后他们就为了区分一下，就写一个男童，一个女童。 哎，那能不能展示一下？我好好奇。 来说一下嘛。 双儿， 我忘了当时那个台词。 随便来一句，现在随便嘛。 要不就叫那个哥哥。 哥 哥，哥哥，哥哥。 我看我们彩蛋是。双儿两个人在那对着哥哥，徐可什么心情叫你呢？ 就是嗨，你好你好，就是我感觉 画面哈， 对，我感觉刚才就是我因为在看这个上清的镜头嘛，我感觉喜欢他的朋友们可以截个表情包，刚才真的 JIF 很到位。 哦，我现在看的正好是这一帧。 对对对，这个很到位，对， 很可爱 很 可爱，很 到位啊，这 JIF 是。 好，哈兹卡西啊。 然后还是想跟我们的双儿聊一聊哈，就是现在已经习惯了配音演员的这个工作状态，其实很多粉丝可能也很好奇，作为配音演员来说，日常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忙不忙？累不累？生活规不规律？有没有好好吃饭呢？有没有好好睡觉呢？ 像一个大姐姐啊， 有好好吃饭，就是到点就吃盒饭嘛。 啊，盒饭，其实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吃工作餐什么的？ 工作餐。 因为平常录戏时间还比较紧，然后呢，到了饭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吃外卖。 然后我感觉很多配音演员也经常会出差，各种打飞的，然后到处的就是去工作呀，或者参加活动。 参加活动或者是去外地录音。 还是很忙 的。有的项目可能就是需要你到外地去。 是的，然后这个就双儿，你平常在除了配这些角色之外，会不会自己看一些国漫作品？ 会啊，会啊。就 自己比较喜欢哪些呢？ 《银之守门人》呀， 啊， 《 银之守门人》 啊， 我也 是。 谢谢捧场， 谢谢捧场。 都看， 那我问你个， 自己配的会更，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会更加，就是可能会 亲切， 或者是说找找自己的不足啊，这种心态去想想怎么可以配得更好。 是不是自己也会带着对，就 是 带着自己情感， 可能会像检查作业一样审视一下自己的功课。 一般来说就是配完了作品会给自己打多少分？都会很，因为我之前会有嘉宾觉得配完之后其实都不会很满意，总觉得 都不会很满意。如果满意的话，表示你就到头了，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就不会进步了， 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双儿还是微信那儿 刚刚发布的一个角色，让我们的双人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一个新的虚拟偶像的形象， 是直羽摩科， 直羽摩科， 然后哇，好像自己是不是也画了一幅画？ 对对对， 你居然会画画，我当时被震惊到了，觉得好棒啊！ 也是 全才， 技多不压身啊，感觉。 就是半路出家，自己乱摸索出来的， 多才多艺。 就平常纯属自己喜欢画，所以 很早的时候幼儿园就开始乱涂了嘛。 啊，好厉害！ 一直涂过来。 怎么 我 们幼儿园也乱 涂？ 对呀、啊，怎么最终涂出了？哎，小美，我不知道你的绘画技巧是怎么样，反正我最终也就是瞎涂了。 可能停留在什么火柴人啊、简笔画啊、儿童简笔画。 那也可以，可以，可以。 停留在这种初始的状态啊。其实我知道，就是我们的双儿也会给电视剧配音，然后也会给动漫作品的角色配音。那你觉得就是给电视剧的角色配音，就二次元和三次元这种角色配起来状态会是一样的吗？ 配二次元的动画，我们算是第一手的创作。那你可能要赋予这个角色，因为它之前是没有一个参考的。像电视剧的话，它是有前期演员的表演，你可以参照。那配电视剧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躲在那个演员之后，尽量不要发现这是配音 啊、 就贴合他的表演， 就是要 贴合他的 跟台前的演员找一个贴合度， 对对 对, 对, 对，去跟他磨合。那动画的话，就是自己创作的成分要多一些， 所以还是 发挥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 没错。那下一步有没有个人呐、以及工作室有没有新的作品会给大家见面呐？ 会有新的作品啊，比如说《狐妖小红娘》将要进入到那个南国篇了嘛？ 啊， 要发现新的疆域了。 是，据说 新的单元了。 对，据说南国篇里面我们的苏苏和白月初的感情戏份还多不多呢？要升温了。 怎么做姐姐的你这么激动啊？ 我这是 所谓 也不算姐姐了哈，就是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发愁啊， 哎、 天天愁的这个刘海越来越往上走。因为我刚突然发现我已经变成了没上刘海， 越来越高了， 是 额 头好凉快。好，那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56了，我们闲话少说哈，马上进入第二轮的抽奖环节。第二轮的问题是《降灵记》当中穆春阳的两个随从的名字叫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呀，小伙伴们， 就是咱拜年的一句话啊， 拜年。 对，就祝您怎么怎么样， 祝您恭喜发财， 这肯定不是啊。福如东海， 恭喜发财， 寿比南山， 是 年年有余， 刷起来哦， 弹幕上刷起来， 100 Q币等着大家哦。哦，我看他已经有答对的了啊，刷起来刷起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机的截屏。那大家先刷弹幕哈。 已经 刷起来了，刷起来了，请大家继续啊！好的，那大家先刷着弹幕哈，我们来那个说说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的事情。 对，因为现在在放的这首歌其实就是这个 梦回环， 梦回环啊， 是由白纸为我们带来的。 是， 每次就听梦回环就觉得很燃， 真的， 超燃， 真的跳起来了， 想要。 就哎呀，出拳了是吧？ 是。 行，小美，我觉得差不多。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 再见。 对，非常感谢我们的苏尚卿和我们的彩彩做客直播间，再次感 谢 二位嘉宾，辛苦了，辛苦了。 拜拜。 谢谢谢谢。 然后以后我每周三漫游嗨翻天呢都会开设国漫主题电台，大家不要错过呀。 没错，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黑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566935566535566693。 没错，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然后我们这个 B 站上面和新浪微博都有官方账号，大家不妨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预告以及视频回放了。 没错，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那明天晚上呢，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图特哈蒙，我们图图要做客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聊聊吃这个话题啊，大家不要错过哦。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徐和，拜拜喽，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